第56集，我的过去就在里面。龚应贤去跟秋妍通了个电话，任意把厨房收拾了一下，换了套衣服，两人出了门。任意接过钥匙，上了驾驶位。 去哪儿？ 我家。 车开到一半，任意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他没仔细看就接了。 喂， 哥，是我。 哦，早啊，你居然会这么早起床。 任意偷偷瞄了龚应贤一眼。 哎，我是碰到点麻烦，想请你帮个忙。 怎么了？你说。 我们公司给我接了一个广告，拍摄的时间、地点、人员、方案全都定了，结果拍摄因为一点消防问题被关闭了，说整改一周。 什么问题啊？是被投诉了，还是消防部门检查没过？ 具体我不太清楚。要是周三拍不上，我要去赶另一个活动，他们就得换人。这个广告价格挺好的，我真的不想错过。哥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我都快郁闷死了。 车内空间小且安静，齐潇说的话原封不动的每一个字都传进了龚应贤的耳朵里，他轻轻地哼了一声。 别着急别着急，哪个区的哪个中队管的？ 叫北钢中队。 嗯，好，你把拍摄地的名字、地址和大概情况发我手机上，我帮你问问，如果是小问题整改一下就好了，我催他们快一点。 齐潇说完，发出了一个夸张的亲吻的声音，然后自己笑了起来。龚应贤挑起眉，斜了任意一眼。 好了，那挂了啊，我开车呢。 哎，等等。 怎么了？ 哥，下次我好好谢谢你，想怎么玩，你定。 嗯，再见。 涉及到消防安全，你不会让他走关系吧？ 那肯定要在保证合规的前提下帮他们啊。哎，走爱民路会不会堵啊？要不走高架？ 怎么帮？ 看具体情况啊。一般小的消防整改很简单，我打个招呼，让中队去快点验收，就能省不少时间。 啊，真是好朋友啊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 朋友聚会。 你们一起玩什么？ 你审犯人呢？ 任意越回答越觉得不对劲儿，龚应贤却偏过头，直勾勾地盯着任意，一直盯到任意发毛才说：“ 你见过我审问犯人的？” 言下之意，他对任意已经很客气了。 我们玩游戏，行了吧？ 真的， 真的，我走高架了啊。 龚应贤总感觉齐潇对任意的态度有点奇怪，那种语气，那句话，可他又说不上哪里奇怪，总之他很不喜欢。不过他也没再追问下去，只是对齐潇这个名字已经毫无好感。到家之后，盛博追着龚应贤问第一次去朋友家做客开不开心，都干什么了。龚应贤敷衍了两句，任意则是高高兴兴地跟盛博分享了一番，把盛博逗得眉开眼笑，还可惜道： 那怎么就回来了呢？今天是周末，也不多玩玩。 我回来有事，盛博。一会儿严姐来，你准备点她爱吃的。 哦，邱小姐要来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们也好久没有做芋头酥了。今天是什么好日子，有这么多客人来做客。那我先去忙了啊。 好。 盛博刚走，龚应贤突然转身对任意说： 你跟我来。 啊？哦。 龚应贤领着任意上了楼，在三楼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紧闭的大门，这扇门跟屋内其他的门长得一样，但锁不一样，是智能锁， 谁会在屋内门装智能锁？而且他的黄铜把手被磨得发亮，仁义知道二楼以上的空间都属于龚应贤一个人，而且除了龚应贤的卧室以外，其他的门都没有这样的痕迹，这就证明这是一间龚应贤常出入的房间。果然，龚应贤径直朝那扇门走去，按下指纹，门锁开启的声音响起，龚应贤推开了门，一股老旧的沉重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仁义还没来得及看清里面有什么，就已经感到一种难言的压抑。龚应贤回头看了仁义一眼，声音空洞： 我的过去就在里面。 仁义跟着龚应贤走了进去，偌大的房间里摆着一排书架和几张大桌子，桌子上放着很多证物一样的东西，墙上挂满了照片、简报、资料等等。其中一张做工精致、铺着白绒布的小桌子上，只摆了一个孤零零的相框。龚应贤走到桌前，脱下手套，拿起了相框，并用修长的指尖轻轻抚过相片中的人。仁义走到他身边，他把相框递给了仁义，仁义郑重地接了过来。他接下的不是一个小小的相框，而是一个人18年来不曾对陌生人付出过的信任。相片上是一家四口的合照，那是仁义见过的相貌最好的一家人，父亲英俊儒雅，母亲国色天香，一对子女都像精灵一样漂亮。仁义看着照片上那个稚气可爱的小男孩，他的眼睛像泉水一般清澈，他的笑容像花儿一样灿烂，他被母亲抱在怀里，开心地张大双手，好像敢拥抱全世界。这张脸上没有恐惧，没有冷漠，没有忧愁，可不久的以后，这个孩子就被夺走了一切，从云端跌落到永不能解脱的深渊。仁义不禁抬头看向龚应贤，看着长大后的龚应贤，心脏传来难以名状的痛。仁义握着那相框，心头苦涩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龚应贤移开目光，淡淡道：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我姐姐跟严姐是闺蜜，从小一起长大的。小时候我总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，但他们说等我长大了才能带我玩。我长大了，他却永远没有长大。 仁义看着照片上的少女，跟龚飞兰有几分神似，一如秋妍所说，是个像天使一样的女孩。她皮头一酸，将相框小心翼翼地放回了原位，心中默念着： 你们在天上要好好保佑龚应贤，找到凶手为你们报仇。 龚应贤坐在桌前，指了指自己对面的椅子： 坐吧。 仁义坐了下来，他环视四周，仅是那面贴满各种线索的墙就让他震撼，很多照片他也很熟悉，是火灾后的现场。龚应贤顺着仁义的目光看了一眼，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复述过这一切，一时不知该如何开口。他整理了一下思绪，缓缓说道： 我父亲当年是宝盛集团的董事长，天河宝盛化工厂是宝盛集团旗下的其中一家化工厂，事故原因你应该知道吧？ 据说是乙酸乙烯爆炸。 对，乙酸乙烯爆炸后引燃了周围的化学品，引发连锁爆炸，这个没有争议。但引发事故的真正原因和责任人绝对不是媒体说的那样。 你的意思是当年的案件调查是错的？ 有人在操纵案件调查，制造伪证，误导结果，在发现事情可能败露时就杀了我父亲， 伪造成畏罪自杀，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我父亲身上。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？ 我有怀疑，但不能确定。这个案件非常复杂，牵扯到集团内部和外部的很多人，当年的证据也很难找到，我和严姐查得很艰难。 仁义想了想，提出了几个问题。 化工厂爆炸是意外还是人为？当年是谁调查案件的？跟调查你家失火案的是不是同一拨人？有哪些有用的证据现在还留存着？ 化工厂爆炸的调查说是意外，但鉴于跟调查我家案件的是同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怀疑。十八年前电子通讯不发达，网络刚起步，而且因为当年已经定案结案了，有用的证据很少。一会儿我会给你看。 那调查的人岂不就是最大的嫌疑人？ 龚应贤眼中迸射出恨意。 韩宁分局刑侦一队的队长，在结案之后没两年就死了，酒精中毒。